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日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2月25号上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完成了改革试点任务，建立起完整的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进一步完善了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原有可以处理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基础上，新增了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功能。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2018年首汽摇号数据，经测算，本期相当于1907个人抢一个指标，破历史记录。日前，教育部部署今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1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北京等11个热点城市新房价格已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上海、安徽、江西、广西、辽宁、西藏等地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将于3月2号登陆全国影院。近日，电影公开海报、多款剧照和预告片，展现出的场面震撼恢宏，大国雄姿跃然眼前。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今天有看到吴克群恋情疑似曝光的话题上了微博热搜，想起来吴克群已经出道有18年了，自己也是奔四的人了。作为一个创作能力极高的歌手，也拥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后来他因为被诊断出了突然性失聪，双耳听力减少了40%，而渐渐的淡出了歌坛。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岁月留声机给你播放的是来自于吴克群个人全创作专辑，歌名《吴克群》。 一分钟唱阿杜的声音，就算火星你都会变痴情。你不在，我是谁表个音？热热乐的歌，一唱大家都开心。我刘德华越唱会越伤心，不如来首我那英悲泣。这些只是凡人的歌曲，我只不过想唱首歌给你。发现我不是这一世，唱阿杜唱到沙哑美丽，费玉清你家人最爱听，我可以做你的点唱机，只是希望你说只想告诉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 会唱完这最后一曲。我知道我不是陈奕迅，我的名字叫做吴克群。

5077。 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

的冰冷，顽固的把风抛在背后，直到你不会再回头。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将爱情全部打破，回忆全部没收，留在沙漠手中握着一颗石头的冰冷，顽固的把风抛在背后，直到你不会再回头。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将爱情全部打破，回忆全部没收，留在沙漠手中握着一颗 过年期间，虽然很多人放假了，但依然会有工作缠身。大年初二的早晨，坐到桌前写方案，年会狂欢结束之后，回到办公室改合同，高铁上机场里用手机写稿子回邮件。他们不会觉得以上这些有多了不起，他们不会被自己熬夜一次而感动，他们也不会把这些发到朋友圈里，然后在旁边写上我也是挺拼的。这些努力不需要心理建设，不需要自我说服，不需要意志力驱动，这些努力是潜意识中的自发行为，是肌肉记忆的习惯动作。在我的视角里，这些点点滴滴无人关注的努力才是真努力。

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今年的元宵月将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月亮最圆时刻为3月2号的上午8点51分。不过公众晚上赏月时不受影响，月亮看上去依然是圆的，如镜似盘，珠圆玉润。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我国政策性银行，截至目前绿色信贷余额突破1000亿元，五年来增加近800亿元，增长率超过300%，年均增长率超过60%。根据北京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地铁19号线一期工程全长22.4公里，经过海淀西城丰台三区，南起丰台新宫站，北至海淀牡丹园，计划2020年开通。2018年北京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54000个，将于第一期全部配置完毕，超过150000人将轮候配置。由于这段时间延庆气温较低，冰灯展区里的冰雕作品依然是晶莹剔透。原定于3月2号闭幕的龙庆峡第32届冰灯艺术节推迟到3月12号闭幕。目前位于丰台花乡的天坛医院新院已经实现会议楼、科研楼的交付使用。据介绍，尚未移交的门诊楼、住院楼等医疗区将在移交后4周内启动第一个科室的搬迁。2018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近日发布，体育特长生测试新增了冰雪项目。为感谢春节后及时回京开工的快递员，各大快递公司都各自推出了激励措施，快递员的基础薪资也有所提升。多家公司目前招聘的快递员工资在3000元到1.2万元，旺季在1.5万元以上。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内地的歌坛一姐那英一直以她独特的嗓音、优异的唱功见长。95年专辑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一改原来的那英女人柔情的曲风，凸显那英大气的唱功，以大幅度的音乐跨度、淋漓尽致的感情宣泄、婉转上口的动人旋律，在当年横扫了各地殿堂的排行榜。 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

的没有开口，星星也忘了闪烁，有你陪着我就可以走到天涯的尽头。那时候还记得，那时候从手心穿过来的温柔，如果说只能活这一天，曾经与你深深相爱，我已没有遗憾，我有回忆温暖了想你的每一刻，不让你离我太遥远，走在这个适合拥抱的季节，爱在心里，所以我 提出过常态化努力，常态化努力的对面是间歇式努力。你的生活特别像是那一本六级单词书，书的前一小段被翻看了无数次，页角都皱了，但后面的内容崭新如初，少有触及。

我相信每个人都努力过，都有过热血沸腾、立誓发狠的时候，都有过奋进狂飙、强力输出的经历。然而平庸和杰出之所以泾渭分明，那是因为平庸者的努力是碎片化的、不成系统的，走走停停、断断续续。我们有时候会想，我都努力过了，为什么还是没得到好运气？实际上努力不是重点，常态化才是关键。 我的梦早已归零，我的爱结成冰，褪色的自己，残留的姓名，那是我的曾经。也为我动了真情，别怪我那么拼，孤独的背影，落寞的深情，经不起你的挑衅。爱太冷静，催泪的叮咛，温柔的深情，却又让我动心，别让我掉入陷阱，别恨我不敢听。表情经不起你的挑衅，不要闯进我冰冷的心，我把沉睡的梦被你惊醒，无论束手就擒，或是抵挡你的入侵，对我来说挑衅，不要挑衅我冰冷的情，我把醒来会爱你爱不停，请你别再靠近，不要让我狠不下心，现在的我经不起你。